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二部《龙岭迷屈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只是将大金牙条裤点着了，点知引发起洞口的熊熊烈火。这个时候半座山洞都好像被点着了咁，熊熊大火中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。响呢阵我先睇清楚，原来这个三角形的山洞是一座人工建筑物，完全是以木头搭建而成的。可能呢是为了保持木料的坚固，混合了松枝牛油之类的物料涂了在木头上。这座木制的建筑约莫有七八间民房咁大啦，唔知道建响呢度系用嚟做咩嘅。木头建筑嘅周围全部都系一具具被黑除香吸干咗嘅尸骸，有人嘅，亦有各种动物嘅。被黑除香吸晒身体中嘅所有水分，相当于对尸体做咗一次脱水处理。虽然呢啲尸骸外边被黑除香的蜘蛛丝包裹住，仲是可以看见生前被慢慢折磨致死的惨状。他们的面部都保持住痛苦扭曲的表情。随着木头燃烧倒塌，只见火场中有三个巨大的火球在度扭动挣扎。过了一阵就慢慢不识喐了。不知是烧死了呢，定是被冧落嚟嘅木石揼死咗啦，渐渐啊变成咗焦炭。我同肥仔大金牙三个惊魂未定，想远远咁跑开，但系只脚唔听使，只好坐翻喺地下。见到呢场大火，都不免相顾失色啊！呢间用大木同大石头组成嘅建筑物系用嚟做咩嘅呢？点解会俾呢啲黑蜘蛛用嚟做咗老巢嘅呢？肥仔忽然指住火堆中对我同大金牙讲啦： 啊，老虎、老金啊，你哋两个睇下嗰度有块人面啊！ 我同大金牙顺住肥仔所讲嘅地方睇过去，果然响大火中出现咗一块巨大嘅人面，比黑除香后背上花纹形成嘅人面仲要大几倍，比石角上面嘅人面雕刻都仲要大。大火中呢张面被火光映照，使到佢原本就怪诞嘅表情更添几分神秘嘅色彩。呢块巨面位于建筑嘅正中，随住周围被烧冧咗，就从中露咗出嚟啦。原嚟系一尊巨大嘅青铜鼎，鼎身上住有一张古怪嘅人面。 肥姐问我啦： 阿老虎啊，呢隻嘢系唔系都系嗰个死人幽灵虫一部分呢？ 我摇咗摇头对肥仔讲啦，应该就唔系，可能系古代嘅人将呢一种残忍嘅人面黑蜘蛛当作神嘅化身嚟崇拜，特意响佢哋嘅老巢度建咗呢间咁嘅神庙用嚟供奉嘅。嗰个时候呢，当人都唔系人嘅，都唔知牺牲咗几多奴隶俾呢啲黑蜘蛛嚟摄牙啦啦。今日我哋将佢嘅老巢毁咗，亦都算係替天行道啦。呢座西周幽灵墓多数同呢一座供住人面顶嘅祭坛有住某种嘅联系。有可能係西周嘅呢座古墓被毁之后，由于呢度呢係处于山洞嘅深处，极其隐蔽，所以係保存咗落嚟。但係呢啲事呢都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尘埃了，恐怕只有研究西周段代史的人才会略知一二了。我对肥仔讲了：现在我们咪讨论这些不等使的事了，你有没有受伤啊？我们两个将大金牙孭起身尽快离开这里了，讲不定还有未死的黑蜘蛛再来袭击的话，我们现在全身上下剩下条底裤根本没办法对付的了。肥仔讲了： 哎，依家走人咪好可惜，等啲火势熄咗啦， 諗辦法將隻銅鼎搞出去。呢隻嘢啊，如果可以搬返去北京啊，估计可以换栋别墅啊。 讲完又拱咗拱大金牙。 喂，老金啊，点啊，唞顺条气未啫？ 大金牙连惊带吓，又俾嗰啲山石撞咗几下，眼定定咁望住火堆发晒牛豆，俾肥仔拱咗两拱，先至回过神嚟讲啦。 啊，肥爷，胡爷。唉，想唔到我哋兄弟三个又响阴间相会啦。呢度系边度啊？依家过咗奈何桥未啊？ 妖，你噏乜春啊？我哋仲未死啊，死唔去啊，你仲要继续挨世界啊。不过呢，我讲个好消息俾你听呢，我哋发达啦。前边嗰座神庙里头啊，有个青铜人面顶啊。哎呀，不过话时话啦，呢隻嘢烧唔烂㗎啩。 我摊响地下对肥仔讲啦。喂，你可唔可以唞阵啊？依家连条底褲都就快冇啦，突出个屁股，你仲挂住嗰堆烂铜烂铁嘅？肥仔两眼发光，对我讲嘅嘢充耳不闻。但係火势极旺，佢向前行咗几步呢，就顶唔住嗰啲灼热嘅气流，只好又退返返嚟啦。一脚踩响一具被黑蜘蛛吸食过嘅死人身上，企唔稳跌到应晒，一下就扑咗落呢具僵尸上边。呢具干尸呢都唔知死咗几耐㗎啦。擘大个黑媽媽嘅嘴，双眼嘅位置呢只係剩返两个黑咕窿。肥仔扑响干尸嘅身上，啱好同呢一具干尸啊面对面。佢虽然系大胆，亦都俾佢吓亲嚟。肥仔大嗌一声，双手撑响干尸身上，想挣扎住爬返起身。肥仔急手急脚咁想将干尸推开，但系无意中从干尸嘅颈度扯低咗一件嘢落嚟。肥仔觉得手中多咗一件嘢，举起身嚟睇啦。发现呢件嘢好似系个动物嘅爪，响火光下光层层，漆黑透明，底下仲镶住一圈金线。肥仔转过头嚟对我讲啦：， 老虎啊，你睇下呢个系咪摸金斧？ 讲完又响死人嘅身上摸咗摸， 啊，呢度仲有好大包嘢添噃。 肥仔边讲边从干尸嘅怀中揞出一个布制嘅袋，将里面啲嘢一件一件咁抄晒出嚟，放喺地下，想睇下仲有咩值钱嘅嘢。大金牙倒喺地下，眼坦坦咁，明显就係受惊过度，仲未回过魂嚟。我呢就全身又酸又痛，都就快散咁滞啦。虽然担心附近仲有嗰种人面蜘蛛，但係冇办法即刻离开。见到肥仔突然从附近嘅呢一具干尸身上揾到一枚摸金符，於是叫佢劈过嚟俾我睇下。肥仔呢就望住抄干尸怀中嘅嘢，随手就将嗰枚摸金符劈喺我面前。我执起身攞喺手中仔细咁睇。摸金符漆黑透明，喺火光映照下闪住润泽嘅光芒。前端锋利尖锐，圆锥形嘅下端镶嵌住几窄嘅金线，制成咗透地纹嘅样式。符身刻住摸金两个古算字，攞向手中感觉到一丝丝嘅凉意，极具质感嘅。呢隻绝对系一枚货真价实嘅摸金符，将穿山甲最锋利嘅爪先浸响蜡中七七49日，仲要埋响龙楼100米深嘅地下，借取地脉灵气800日，先可以制成正宗摸金教位嘅资格证。呢种真正嘅摸金符，我只系见过杨雪莉有一枚，大金牙曾经俾咗两只流嘢过我哋，但系同呢啲真货一比，真假立辨啦。呢枚摸金符系嗰具干尸身上所带嘅，唔通佢就系收鱼骨庙打盗洞嘅嗰位前辈？估计佢呢都系被困响幽灵重度， 进退无路，最后发现活禽嘅秘密，想从盗洞退翻去啦。半路上同我哋一样，被黑蜘蛛伏击，而佢咧就孤身一人，一旦中咗招，就冇回旋嘅余地啦。最后不明不白咁惨死咗响呢度。谂到呢度，我心里头啊极为难过。 肥仔捧住一包嘢行到我面前，对我讲：老虎啊！諗乜嘢啊，你快啲睇下呢啲係乜假货，都係從嗰具干尸身上揾到嘅。 我接过肥仔递过嚟嘅嘢，一件一件咁睇。呢隻布袋好似係隻百宝囊咁，都係啲湿湿碎碎嘅嘢，有七八支蜡烛，两隻压成一搭嘅纸灯。呢几支蜡烛对我哋嚟讲真係值钱啊。我哋依家除咗个打火机，再都冇任何照明嘅工具啦。我叫肥仔将蜡烛纸灯收好，想从山洞行返出去，全靠呢样嘢㗎啦。呢隻百宝囊中仲有几节德国老式嘅干电池，但係冇手电筒。另外有三粒红色嘅小药丸。我见到呢几粒药丸，心里头吃咗一惊。呢啲咪就係旧时摩金教尉调配嘅秘药。古墓中有尸毒，以前的摩金教尉代代相传有一整套的秘方用来研制赤丹的。入古墓倒斗之前服用一粒，可以中和古墓中的尸毒，但是对常年不流通的空气就不起作用的。只有在开棺摩金和尸体近距离接触的时候用来防止尸毒侵体。因为古代不似得现代，现代的防毒面具可以连对眼都一起保护起身，但是古代的防护措施是比较落后，包得再密实两只眼都必须露出来的。如果棺椁密封得比较好，墓主在棺中尸解，尸气就流在棺中，这种尸毒会行遍五官通七窍，对人体的伤害是极大的。但是这种药丸仅限于化解尸毒，对尸毒之外的其他有毒气体还是要用其他的方法来解决的。但是这种药的原理是以毒化毒，自身亦有一定的毒性，如果长期服用会导致骨质疏松，虽然对人体的影响不是很大，但亦都是有损无益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尽量就不要使用了。这种红色的丹丸名叫赤丹，又叫做红脸妙心丸，具体用咩原料调配嘅早就失传啦。有啲摸金老手仲係習慣开棺嘅时候先向口中含一枚咁嘅药丸，然后再喐手摸金。百宝囊中仲有几件我嗌唔出名嘅嘢。此外呢仲有一个简易嘅罗盘，呢个呢係用嚟定位嘅。仲有一块硝石。呢种嘢在中药里头叫地霜，或者叫北地圆珠，其性为辛苦大温无毒，咁呢是为了预防古墓内空气质量差导致头温脑胀。在这种情况下将硝石整碎吸一些入鼻里头，咁就可以缓解的了，同杨雪梨的酒精臭棋呢作用是有些相似的。我睇到最后发现百宝囊中仲装住一段细长嘅钢丝，一柄三寸几长嘅刀仔，一小瓶云南白药，一瓶片佬，仲有一样系我最熟悉嘅，系百宝囊中嘅黑雷提子。之外呢就系一卷麦线，麦线同黑雷提子都系用嚟对付尸变嘅。肥仔问我啦： 点啊，老虎啊！呢啲古灵精怪嘅嘢值唔值钱嘅？ 我摇头讲啦，都唔值钱嘅。不过有几件嘢呢就非常有用啦。从呢隻百宝囊中啊，我哋可以想象到当年呢位摩金教尉嘅风采。呢位肯定係打盗洞嘅嗰位前辈，同我哋都算得上係同门。可惜就惨死响度啦。计落怕都有三十几年了，既然被我们撞到，就不要等他暴尸在这里了。 你将佢嘅遗骨抬入火堆化咗佢啦。希望佢在天有灵，保佑我哋可以顺顺利利咁离开呢度。佢呢啲嘢都一齐烧埋俾佢啦。 唉、哎，咁都好。咁我依家将佢火化咧。不过我哋今日啊烧死咗呢几只人面蜘蛛，都算系同佢报咗仇咯。所以佢袋里头啲嘢，唉、哎，当系俾我哋做报仇咧。唉、哎，讲唔定攞翻去北京嘅，喺古玩市场都可以卖翻个好价钱嘅。 我话啦，咁都唔系唔得嘅，反正都唔系啲咩值钱嘢。尤其呢枚摩金符，水火不侵，烧都烧唔化嘅。咁啱我哋又需要呢一样嘢，就唔好客气啦。剩翻嘅确实冇咩值钱嘢，仲有嗰几粒药丸，大概都系过期产品嚟嘅，根本用唔上啦。仲系连埋呢只八宝狼同佢嘅主人一齐上路啦。肥仔一听冇咩值钱嘅嘢，就觉得冇乜瘾啦。呢一具干尸本嚟冇几重。肥仔一手攞住八宝狼，用另一只手就夹住干尸就行啦。到咗嗰座燃烧紧嘅神殿附近，远远咁就将摩金教会嘅干尸劈咗入火场嘅边缘啦。我拧咗下条颈，感觉身上嘅擦伤撞伤依然系好痛，但系啲手手脚脚就已经可以活动自如啦。于是拱咗拱旁边嘅大金牙。问佢伤势点啦，仲可唔可以行得喐？大金牙身上嘅伤同我差唔多啫，主要系擦伤，但系头上确实系撞得好紧要，晕晕顿顿咁岌咗岌头，下爬稍微喐咗下啫，就已经痛到唞晒大气啦。我将肥仔叫翻翻嚟，三个人商量一下，点样先可以离开呢一座洞穴？被呢一种黑蜘蛛拖出去好远嘅距离啦，而且系七转八拐，完全失去咗方向。当地人讲龙岭之下都系溶洞，但系我观察咗四周围，发现我哋所在嘅地方并唔系嗰种喀斯特地貌，而系黄土堆积岩结构嘅山体空洞，比较干燥。咁样睇嚟啊，依度系属于多种地质结构混杂嘅复合型地貌。民间传说多数都是捕风捉影，依度附近经常有人畜失踪，有可能是同呢一啲人面蜘蛛有关。失踪的人同样都被拖咗嚟依度食咗，而唔系咩陷咗入迷宫咁嘅洞窟中被活活困死嘅。咁我哋被困响呢度，点先可以出得翻去呢？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